有关注组织就认为施政报告未有对劏房业主提出租金管制。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外交部话，中方会采取有力反制措施。林郑月娥亦都批评外国国会肆意介入香港事务。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五至六，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五至六，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甚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八，强度属于甚高。一股乾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六点财经，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反复做好，受到本地地产股支持，恒生指数最多升近200点，收市升160点，报26,664点，主板成交823亿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新一份施政报告针对楼市提出多项措施，包括以不同方式增加土地作公营房屋同首次置业等发展，以及放宽按揭保险计划楼价上限。地产股受到追捧，地产分类指数升超过2%，新世界发展升超过4%，新地同恒地升近3%，长实升超过2%。地产代理美联集团更加高收超过14%，收租股领展亦都升近3%，九仓置业升近2%。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分析港股走势。 最主要都是承接翻外围方面，你见到美股咧道指嘅方面就企喺27,000点楼上嘅，咁最主要都系憧憬中美方面贸易关系都系有改善嘅机会啦。咁啊变咗美股方面比较强势少少啦。亚太区股市方面咧，普遍嚟讲咧都系有个进账嘅，香港亦都系承接翻啦。咁再加上特首任内嘅第三份施政报告啦，对地产方面未来房屋政策方面啦，即系都有啲嘅正面嘅信息，咁令到一啲嘅地产股之前都系沽压得比较多少少咧，亦都作势嘅反彈，同埋一啲嘅銀行股方面啦。至於施政報告方面咧，最主要市場上都係關注起首次置業，咁令到咧市場上有一個憧憬，咁啊變咗地產股同埋本地銀行股方面咧，就嗰個力度就比較係強少少。 後市升幅會唔會持續咧？嚟緊個上望空間幾多啊？同埋當中關鍵嘅因素係啲乜嘢咧？ 既然恒生指數連續3日都守起50天線樓上，個下一個目標就係100天線，就27,000点嘅水平。咁距離而家只不過係300-400点啦，再突破嗰個水平咧，就要睇翻中美嘅關係啦，因為近期嚟講，中美嘅關係咧一路係會影響住香港嗰個股市嘅表現啦。中美嘅方面咧達成階段嘅協議啦，但始終都係未埋台簽名，咁仍然係都有一啲嘅不明朗因素嘅。美國方面眾議院咧亦都將香港嘅人權同埋民主法方面咧就通過咗，下一個階段咧佢就將會俾參議院去審，再去俾總統去簽署生效嘅，呢個都需要時間。咁呢啲咧亦都會影響住香港嘅經濟嘅表現嘅，所以我只係擺個目標價都係只係100天線係27,000点嘅水平。 施政报告提出放宽按揭保险计划的楼价上限，800万元楼价的住宅最高可以申请90%按揭。美联物业相信措施有助市民首次置业和换楼，带动成交量，但是估计楼价不会有大幅飙升。罗伟浩报道。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放宽按揭保险公司提供按揭保险计划的楼价上限，首次人士可以申请最高90%按揭的楼价上限，由现时的400万提升至800万，1,000万元以下楼价亦都可以申请最高80%的按揭。另外，按证公司将供款收入比率上限划一定在50%，并只是限于已落成的住宅物业。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保少明认为措施有助首次上车和换楼，预计600至1,000万元的物业会较为受惠，有助帶動成交量，但是社會動盪等的因素將不會令樓價大幅飆升。 600万至1,000万物業，估計今年頭9个月的二手註冊量是約莫佔30%的，第四季這類的物業將會進一步增加，有機會去到佔整體4至5%左右的。第四季估計那個二手成交量是會提高10%的，現時仍然都是受制於這個中美貿易戰和這個社會事件，這類型的物業樓價有機會是會穩的，你說是不是會短時間很大 的上升幅度就不會出現了。 被問到負資產個案會不會因而增加，經樂按揭轉介高級副總裁曹德明說，現時樓價已經出現回調，預計再大跌的空間不大，供樓人士供款實力已經加強。曹德明又指，政府只是放寬按揭成數，但是並沒有降低壓力測試的要求，新措施下的每月供款將會大增，反映只是有能力的首置人士才可以享受新措施上車。他相信政府已經意識到未來加息的空間機會較小，所以改由風險管理角度協助市民置業。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優品360表示，截至今個月13號，集團共有59間零售店鋪在近期社會運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正是同保險公司商討以及處理相關賠償方案。如果保險公司拒絕賠償或者賠償額不足，集團可能需要承擔相應的經濟損失。公司說，由於遭受破壞的店鋪需要進行不同程度維修，正常業務營運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公司將會致力恢復零售店鋪的正常營運。公司初步評估，過去幾個月社會運動對集團正常業務運作有某程度的負面影響，可能會影響財務表現。內地將在星期五公布第三季經濟增長數據，綜合市場預測，估計增長會由第二季的 6.2% 進一步放緩至 6.1%。 麥嘉欣報道。 國家統計局將會在星期五公布多項經濟數據，路透綜合62間金融機構的預測，估計第三季經濟增長將會介乎在 5.7% 至 6.5%， 市場預期中值為 6.1%， 較第二季 6.2% 的增速進一步放慢。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指，內地7至8月工業生產、零售銷售和固定資產投資數據較為疲弱，加上中美貿易戰和國內基建投資等內需表現較差，都拖累內地上季經濟轉弱。他又指出，雖然中央推出的刺激經濟措施和寬鬆貨幣政策未能在第三季全面發揮作用，但相信成效將於第四季逐漸浮現。至於能否在未來幾個月持續見效，就要視乎中美貿易談判發展，預計第四季經濟增長將會介乎在 6.1% 至 6.2%， 而全年增長將會是 6.2%。 貿易戰有第一階段協議，但是始終雙方都還未簽訂的，要等到去11月份，那之後其實還會有可能第二、第三階段的談判，那12月那個關稅又加不加，這些都會是影響了中國的個經濟的表現。暫時來看，大幅改善的情況就不會了，那希望政策是帶來一定的支持，而貿易戰又沒有進一步升溫，可能第四季可以是一個平穩的走勢。 另外李若凡說，由於內地目前已實施降準措施，加上9月份信貸數據表現理想，相信人行暫未有計劃減息。香港電台記者麥嘉欣報導。 人民幣對美元收市跌至近一個星期低位，中間價下跌拖累市場氣氛。人民幣收市報 7.103 對1美元，比上日下跌252點指，創10月10號以來新低。恒生指数收市报26,664点，升160点，主板成交823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6,645点，成交2924张，升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9642点，跌29点。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331元，升2.2。友邦保險75.5元，升1.35元；建設銀行6.28元，升2仙；盈富基金27.55元，升0.5元；新鴻基地產115.2元，升3.3元；中國平安94.3元，跌1毫；美團點評90.45元，跌3毫；匯豐60.1元，升0.5元；中國移動65.1元，跌7毫；中國鐵塔1.761元，升1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瑞思康集團、标准资源控股、正美丰业、广进集团和绿岭控股。五大跌幅股份 TBKS 股份编号是1960，之后是银合控股、万星控股、信泰控股和中国疏浚环保。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08.69， 瑞士法郎 0.998， 澳元 0.673， 加元 1.322， 新西蘭元 0.625， 人民幣 7.101， 英鎊對美元 1.274， 歐元對美元 1.103。 港金報13,90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482.76美元，賣出1483.22美元。港匯指數106.7，升0.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后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各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智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消息咧，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嘅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希福道。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浸会医院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希福道。咁其他嘅路面情况咧，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三圣。后少少都系屯门公路咧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丁九桥。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太子道西有紧急维修，而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第四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龙尾在喇沙利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青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清洁龙阿德，保持香港清洁，揸车嘅你都得。揸车嗰阵唔好礼手掉垃圾出马路，中间分隔栏同红绿灯位，以免垃圾堆积，影响卫生同道路安全。咁做仲系违法噶，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6个月。睇到有人抌垃圾出车外，可以打1823投诉或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表格举报。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在这些日子里面，跟家人冲突可能都是在所难免的，那怎么处理好呢？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首先冲突背后其实会不会是一个忧虑，是一个担心，或者是一个需要？有没有机会其实是你希望去尝试说服对方，因为立场和选择有所不同呢？不论是什么原因都好，每个人都会受着自己的性格、经历、价值观和朋辈等等的影响，大家的立场有不同才是正常的。那如果大家很猛整、很生气、谈到很火，怎么办？老生常谈的一句，大家都要停了。发现自己有少少生气，其实已经要开始叫停自己。所谓相嗌不好口，重点就是因为不希望自己因为说话而伤害了对方，冷静翻落嚟先至倾。如果真系倾唔到嘅话，试下将个话题放埋一边。社会话题之外，喺屋企里边都仲有好多其他好宝贵又重要嘅话题，例如系工作、兴趣、生活琐事、仔女等等，甚至乎台面嗰碟餸其实有几好食，都系一个好好嘅话题嚟噶。 夫妻之间需要这样做，子女父母之间亦都需要这样做。在这些这么困难的日子，家不单止是安全感的来源，是大家的避风港，亦都是自己支援网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支柱。试想下，如果关系都伤害了，谈何支援，谈何说服呢？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了。 啊，6-2， 唉，又不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罗永聪。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们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一个个人的意见节目。自由风今天我们会将继续谈一下，就是最即今天最热门的话题。今天就在直播室有罗永聪。 你好，景祥。 大家今天都花了不少时间看一下，虽然报告很短，但是都很多人想留意一下，到底特首经过了4个月，即是社会上这么多的争论，街头这么多的冲突暴力事件之后，他怎样去将他自己的施政报告要拿出来向这个市民去宣读和交代呢？今日朝早呢个简单过程先，我哋话就佢11点应该就去立法会就宣读佢任内嘅第三份嘅施政报告嘅。咁但係呢就民主派呢就持续喺度大叫呢个反修例嘅口号啦。咁呢就梁君彦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呢就两度宣布休会。咁最终呢就特首林郑月娥呢都用返佢个视像呢去发表呢个施政报告。咁视像呢事前已经就录低咗啦，拍定咗啦，即係话其实都有定个准备喺度啦。咁施政报告今次里边咧，就或者罗永聪呢，你都可以发挥下啦。就是、我相信咧，你自己喺政府做过，我喺新闻界都系相当多年咧，睇嘅施政报告应该基本上未有试过一个咧 咁短， 篇幅系咁短噶。页数咧就系20页，咁咧就大概呢个段落咧就系得53段，咁咧就相佢读嘅时间咧，相信大概应该唔使一个钟头啦，大概我谂45分钟左右啦，咁就完咗啦。咁啊。題目主要四大嘅項目啦，咁啊一路講開都係房屋、土地供應、改善民生同埋經濟嘅發展嘅。咁而後續咧就係聽日咧10:30咧早上咧就會進行立法會答問大會。咁、但係會唔會進行到咧？或者有咩事發生咧？ 好似今朝咁樣咧， 又唔知諗會唔會可以轉移場地啊？ 視像做唔到， 隔住視像再繼續做咧咁。咁然之後咧就夜晚黑就仲可能仲激咯，我哋叫做就有一個即係Facebook 即係面書嘅即係直播嚇。咁呢個你專家啊，聰啊，咁啊到底又會點做咧？發生啲咩嘢嘅咧？咁今日我哋依度都系讲紧呢个关于施政报告。咁电话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你有兴趣想发表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就参与讨论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罗永聪交俾你讲下先啦，即系大概你嘅印象，或者即系听咗咁多嘅分析啊、评论等等啦。咁你自己点睇今次呢一份嘅施政报告？ 我咁样睇啦，即系我谂每一年特首嗰个功课咧，最主要功课都系做好呢个施政报告啦。咁、今年呢个施政报告有啲特别嘅背景，就系因为过去嗰4个月发生咗一件即系史无前例嘅大嘅政治风波。咁、所以大家你见到今日嘅反应咧，大家都会话啊，将呢个施政报告内容同今天嗰个政治风波咧嚟做一个对比。我自己咧就唔完 完全會咁睇，因為始終施政報告都係講緊一啲經濟民生各方面。當然你話政治要講到，我都同意嘅嘅問題。咁政府嚟緊呢一段時間會做啲咩咧？咁我哋都見到，即係喺個咁困難嘅環境裏面都有一份施政報告拎咗出嚟咧，我都覺得係唔容易嘅。咁但係我尋日喺另一個場合我都講過一句説話，其實我諗我同好多市民今天對於特首今日嘅施政報告裏面可能最關心嘅、最有期望嘅，就係佢就住嗰過去嗰四個月裏面發生嘅一啲事，政府嘅角色、佢嘅角色。佢嘅一個回應，因為始終施政報告係一個，當然你話係同立法會議員交代，更加重要嘅係行政長官同全香港嘅市民嘅一個交代， 或者係回顧過去一段時間啦，發生過嘅大事 啦。即係佢會喺一個咁樣嘅機會裏邊，我稱之為一個黃金嘅機會裏邊，佢係去真正去同香港嘅市民做一個叫交心一個交流嘅機會。咁我自己就喺網上面留咗一個言啦，好簡單。認過認句錯其實唔使死啦，即係我反應其實我睇法好簡單，即係係咪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如果咁嘅黃金機會裏面能夠去同市民去講一啲即係可能係英文叫 apologetic， 即係多少少即係自我反省嘅一種説話。 我哋可唔可以講叫貼地啲咯？即係講下， 你可以話貼地啦， 或者係即係回應多啲市民而家其實最關心 一啲能夠放下身段嘅説話啦。我想可能令到个社会气氛咧会有效咁样降温，即系或者话平时我哋听特首，无论佢系 stand up 好啊，或者系见记者啊，又或者咩嘅场合见到佢，佢都会讲可能好多相关嘅内容啊。但系今天呢个场口系有啲唔同，因为今天系施政报告，一年一度嘅一个可能系对佢个人嚟讲最重要嘅一个政治讲话。咁好可惜喺呢个政治讲话里边，我哋见唔到一个新嘅论述啊，一个新嘅演绎啊。相反，我哋见到好多都系即系平日，我哋见到无论系林太或者系其他官员或者系警务处长或者佢同事出嚟嗰、那个即系强硬嘅止暴制乱嘅一个调子啊，批评暴徒啦，话佢哋打烂晒香港啦，咁之后佢同记者都系咁讲。佢可能佢讲呢啲部分都系冇错嘅。但是对于他们的角色，即是我看这个施政报告第二段的时候，他这样讲了，他说即今次发生这件事，四个月来发觉超过400场示威游行集会变成暴力冲突，导致到1100人受伤，2200人被捕，今年后面就有很多的困难、中小企的担忧，说市民在问香港可不可以回复正常运作，可不可以是一个安居的地方，我就问好像讲一件跟香港无关的事， 或者好似作为一个第三者去描述发生过咩事咁样， 系啦，好似山竹啊，又或者金融海啸嚟香港啊，政府冇份咁样，即系我个感觉系，我觉得好神奇，好奇异啊！即 系 政府喺成件事嗰个角色，佢嘅责任喺边咧？嗰反省喺边咧？睇唔到，我谂去到呢一步嘅时候，我去到。带住呢一个情绪，带住呢一种感受，我再去睇嗰啲民生议题嘅时候， 就 我好难平息到我原来嘅嗰个情绪。 但系罗永忠按照你咁讲咧，你呢、這个即系、就是、平复情绪，只系维持好短，因为第二段咧已经即刻进入咁嘅状态啦。就后边即系仲有成近50段咧，就唔使睇噶啦。 唔系，其实都好努力去睇嘅，不过嗰、那个。心里边嗰样嘢我放唔低， 系即系呢个都系一个事实嘅，因为大家都知啦，香港经历过即系好多次大嘅冲击啦。咁大家其实如果有机会都可以攞翻当时咧吓，即系嗰个发生大事之后嗰个施政报告睇一睇咧。我相信咧唔系一个客观描述咁简单嘅，即系当时嘅行政长官咧点都会做一啲检讨啊，或者叫吓简单啲讲。咁系咪承担责任呢、這个就另外再讲啦。咁但系点样去认真地去分析翻件事，或者讲多件事嘅，譬如教训啊，吸取到啲咩经验等等。都會有嘅，咁啊，但系頭先我講緊嘅第二段裏邊咧，大家都有機會都可以睇一睇啦，即係施政報告而家都上網啦嚇，咁亦都真係咧就只係描述咗啲數字啦，描述咗個過程啦咁，其他方面咧，大家都好期望作為一個特首嘅應該點講呢件事咧，就真係冇提過。 我諗即係香港人其實好簡單嘅，只係想問一個問題：認錯真係咁難嘅咩？即係當我哋要求小朋友認錯，當我哋要求暴徒黑衫人認錯嘅時候，即係。是不是这个政即做了政府做了官有权即就不认得错。 但都是有勇气的。 我想那个有一个政治的 嘅道德咯，亦都有個道德勇氣嘅問題咯。 嗯，同埋今次咧，亦都有啲人咧，嗱，雖然你頭先講咧，就係、是、開始嘅時候講咗一件，即係頭一尾其實都有講翻，即係當前一啲嘅局勢嘅。咁、但係咧就唔會係一個好深入嘅檢討或者叫分析啦嚇。咁、所以亦都有啲議員咧就講話咧，就係、是、到底特首係咪想借一啲其他嘅議題啊，譬如房屋啊、民生等等咧，就去沖淡咗即係呢個當前呢個咁樣嘅政治嘅困局啦嚇，而即係轉移話題咧咁樣。咁啊，類似啲咁嘅評論咧，大家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咧，分享你嘅睇法嘅。咁啊，今日咧就一路落去咧，都會繼續傾嘅施政報告。咁而家個時間咧，先聽下你嘅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再傾。 唔會造成嚴重傷亡，但暫時未確定有關無人機嘅用途。天气概况，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herry 同你跟进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信会医院慢线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排到创知中学。咁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浸信会医院慢线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排到创知中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同埋伟业街天桥，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 Mega Boss。 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基堤道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牛头角下村。睇埋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博愛交匯處車多繁忙，龍尾排到博圍。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清水灣道冰屋落斜去西貢，以及岸船洲大橋落斜去青衣。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停車息時一個習慣，簡單易辦。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dad. 咁啊，有网友问萧叔呢个老豆。Dad 或 Daddy 个 Dad 咧，咁啊点样读咧？点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咧？如果讲英式英文咧，我哋系嗰个 vowel 嗰个响音啊，嗰个元音啊系好大口嘅 ，a。OK， so dad 呢个 that's number one， 第一个重要嘅东西。第二个要留意嘅东西咧就系咧，佢嘅尾音系一个 D 音嚟嘅，好多时候咧我哋系需要读埋出嚟嘅。OK， so it's dad。Dad. Okay, dad, dad, dad. So, example sentence, he's my dad. 他是我的老豆 dad. 咁呢就可以读好少少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 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罗永聪。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嘅時間咧，今日有我陳景祥同埋羅永聰咧喺度咧，就同大家傾翻呢個施政報告噶。咁啊，施政報告咧就即係內容就唔係好多啦，不過但係都繼續有好多嘅爭論嘅，包括咗咧就係做咗特首而家提出好多政策咧，係咪真係回應到市民嘅需求咧？同埋對於過去四個月以嚟咧，因為反修例風波出現咗個問題咧，到底特首係要點睇嘅啦？咁頭先羅永聰啊講咗啦，咁啊喺第二頁裏邊，第二段裏邊咧有提到，但咧就似乎咧只係做一個客觀式嘅描述咁啫嚇。咁啊就真正嘅講，譬如話即係到底特首係咪願意做一啲道歉啊，或者等等嘅用法啦，即係用語啦，或者個姿態咧，就似乎就冇啦。咁啊，到底你又係咪咁睇咧？或者你覺得即係今次嘅施政報告咧，對市民嚟講係咪真係有咩幫助咧？或者你哋點睇？特首对过去四个月发生的事，他自己会怎样做一个总结呢？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发表你的意见的。那电话机旁边我们有一位梁太，那我们先跟梁太谈一下。梁太， 梁太你好。 你好，你好。 是，你好，请讲啊。 阿陈先生，罗先生，我就不识嘢的，因为我真的是个师奶来的。纯粹呢，我即是看让我听到他那份施政报告呢，我纯粹一个很强的感觉呢，似乎他比较偏重呢是一些低下阶层，即是一些的即係修補啦，點都好啦。但係似乎第二樣嘢，我覺得佢對焦係錯咗嘅，因為似乎就用一啲屋啊、一啲樓啊、收地啊，去意圖即係令到即係香港人能夠叫做滿足，能夠叫人人有屋住有樓咧，就能夠減息而家嗰個嘅所謂民怨。但係咧，即係照我自己所了解咧，我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親友咧，我所謂分黃藍嚟講咧，真係普遍叫做偏黃嗰啲咧。是一些比较教育程度高，那个职业都比较叫做中产比较专业的人士。而调返转头呢，所谓男呢是偏向多少少是一些比较低下阶层年长一些是多一些。所以睇返呢份施政报告，我感觉好强的感觉是比较侧重去咗一些低下阶层一些嘅叫做恩惠。咁对于一些叫中产专业呢，似乎真係冇乜嘅。即係我头先。 但嗰啲嘅你係觉得需要提供啲咩嘢呀？ 我唔知道啦。我只係好強嘅感覺，即係我作為一個我都叫所謂專業啦，我都有嘢做，但係即係睇埋成份施政報告咧，我真係能夠攞到所謂一啲嘅恩惠啦。我每年交嘅税係好多嘅，但係問題我今次睇到我最巴閉咧，就係攞到嗰幾百蚊個交通津貼，過咗400蚊，攞幾十蚊嗰個 一百蚊，多咗100蚊， 係啦，即係呢個好巴閉，即係好多謝佢啦已經。咁對於其他嚟講咧，我係完全冇嘅，但係我哋交嘅數係最多嘅喎。 但是梁太，按照如果你咁講，即係話你作為一個中產咁嘅背景，都其實希望佢啲社會政策優惠都應該俾嘅，係咪咁啊？即係不過今次就冇做到啦。 我就覺得係嗱，當然喺佢立場嚟講啊，嗰啲低下階層係要俾多啲嘅資源嚟。我明白嘅，呢個絕對我可以理解。我絕對唔係話要大家要爭多爭少問題，只係俾我一個好強嘅感覺，今次呢份施政報告係偏側咗啲人喺個低下階層。第二樣嘢個對焦唔係嘅，佢哋所謂部門咧，其實佢哋我哋所謂好多部門啦，唔係贊成呢樣嘢，只不過 refer 佢哋咁講啫。佢哋嗰個訴求唔係呢啲嘢嚟㗎。唔係有屋有樓令到佢哋平息民憤，唔係呢樣嘢嚟㗎。 你講緊即係有抗爭嗰班市民啦。 係啊，你睇翻衰啲講五大訴求，有邊項係話要屋要樓啊？冇喎，似乎係咪啊？ 第六大都冇，第六大都冇。 六大數，我哋唔係一定要爭取一樣嘢，但我覺得嗰個對焦唔同咗，唔係嗰樣嘢。 好啊，明白，唔該曬梁太，咁梁太都好清楚啦，即係個對焦到底咪錯咗咧咁。咁我哋可以再繼續討論咁，歡迎打嚟1872311。咁而家電話機旁邊仲會有許先生嘅，許先生， 你好，許先生， 係你好， 係啊，到你啦，請講。 即係講真，你話佢嗰個施政報告不嬲都冇乜期望噶啦。咁你今日呢份嘢簡直係即係。不知所謂啊！即係當下香港個警方係一啲嘢都冇回應到咯，不單止 你有冇睇今即係我唔該佢嗰個敏感度高啲啦，六成七啊，明報今日出咗啊，對警隊係唔信任啊，有冇睇啊？係得兩點幾分啊，跟住你開口埋口一出嚟就第一嘢係感謝警隊，喂，我唔係話即係咁唔感謝警隊嘅問題，而係你如果而一個社會環境咁啊，你又去感謝警隊，咁啊市民聽咗落去咧，原本冇嘢咧。都覺得你係咪又喺度挑機咧？ 係許生，咁你覺得即係話其他傾嘅房屋啊、民生嗰啲係冇乜，即係對你嚟講冇乜幫助。 嗰啲又唔好講啦，咁多年係咪啊？嗱，人哋同你講話收中地，又話媽又話物，收粉嶺又話媽又話物。而家喂，你話遊行示威冇用咩？你今日正正回應緊呢樣嘢咯。 明白， 啊 好啊。 即係反對法，仲有啊，你咪將警隊同市民嗰個對立面更加拱到去前面咯。 係啊，好啦，明白曬，唔該你啊，許生。 你落台啦，為咗自己下一代好。 好，唔該曬啊。咁啊，許生亦都講出咗諗好多市民，即係其中一部分嘅市民嘅意見啦。咁啊，到底施政報告裏邊咧，即係其實大家個期望係啲咩嘢咧？咁嗱，其中一個咧，今次裏邊咧就自己特首自己都講咗啦，就係房屋同土地咧，其中一個即係所謂叫做重點啦。咁啊，篇幅咧冇錯，亦都真係花咗好多喺度講嘅。咁啊，到底呢方面咧，就真係咪可以幫到市民咧，或者呢啲措施咧，其實係有幾大程度可以真係舒緩到而家嘅住屋問題咧？咁呢啲方面咧，其實我哋一陣間咧都會。请到嘅嘉宾同我哋倾一倾，咁大家如果觉得喺个施政报告里边咧，房屋土地呢方面咧，你都系会有兴趣系睇嘅，或者系有个意见想发表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梁永聪，你觉得点样？有冇咩补充添啊？即系你听到，其实我谂啲听众好似都大家都觉得今次呢个报告里边都， 我谂无论 观感上都唔系咁接受咁样。 我哋睇翻今日嗰啲政党嘅反应咧，我谂都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即系今天特区政府面对嗰个四面楚歌个情况，即系到当。建制派由即系工商界去到传统嘅即系爱国阵营，佢哋都系即系对呢个施政报告嘅评价系唔高嘅时候，我谂都反映咗而家社会个整体嘅气氛对嗰个政府同埋个特首整个班子嘅不信任。咁至于你话去到房屋嘅政策嗰度，其实你问我咧，我会觉得今次施政报告里边就住房屋土地嘅里边一啲嘅措施咧，都系一啲过往政府。好唔願意做，即係頭先個先生都講嘅，好唔願意做。 突然間就做喎， 突然間做，例如租金津貼啦，又例如幫呢個首置嘅人提供更加多嘅按揭嘅支援。 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土地條例啦，新界發展宗地啦。突然之間咧，呢啲舊陣時大家重嗌咗好耐嘅嘢咧，嗱一次過俾曬你啦，係咪？全部拎曬出嚟啦，冇用喎。即係呢樣嘢係我。同我個預期係吻合嘅，因為我成日都相信一樣嘢，好嘅政策咧一定有好嘅社會氣氛咧，先至能夠發揮到功用嘅。如果社會氣氛一日係唔好嘅時候咧，你有硬好嘅政策咧，其實大家都係好難聽得入耳， 做咗可能都未必有個效果、啊。 其實都幾嘥藥費嘅，你問我都幾慘。你諗下，平日係唔肯做嘅喎，成日都講今日。聽到阿姐嗰個講法就話租金津貼，大家都係覺得咧，可能我益到業主。其實呢個不嬲嘅就係政府立場嚟嘅。不過咧，佢嘅講法就話點呢個辦法總比困難多，點解我哋唔可以幫下佢哋咧？咁呢一個咧就係對其實係不嬲就係社會市民嗰個要求嚟。倒翻轉攞咗一個即係平時市民嘅説法作為政府嘅一個説法，過往係極為少見嘅，但係好可惜。讲完出嚟咧， 都系攞唔 到啲咩实， 都系冇乜用啊。 系 啊，房屋土地嗰方面咧，就真系提咗好多嘅意见。咁到底系咪真系好多嘢以前唔做，点解而家突然间做咧吓？咁而家突然间做咧，其实系咪真系准备得咁好？同埋咧，系咪真系政府系准备咗会去做嘅咧？咁不如咧就请我哋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一倾啦，分享下佢意见先。咁我呢位嘉宾咧就系黄远辉。咁黄远辉咧就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噶。咁啊，黄远辉你好。 Sunny， 系两位主持人好， 系你好啊！我啱啱头先倾开咧，就今日嘅施政报告咧，其中即系叫重要嘅重点一部分咧，就系房屋土地啦。咁我就提咗好多意见嘅。咁你自己觉得你当然你主持过即系政府嗰、那个即系 大辩论 啊，大辩论啦，个小组亦交晒报告啦。咁好多意见咧，即系当时咧政府都话有啲困难啊、谂啊等等嘅。但系而家好似突然间咩都做晒咯。咁你阿黄宇辉，你作为呢、這个即系啦，你又收唔收货啊？ 其實咧就當然咧，今日喺施政報告裏邊講嘅，尤其是咧係就住一啲土地供應嘅一啲舉措啦。 可以咁講咧，就全部其實都圍繞住咧，我哋舊年年底大家都記得嘅嚇，最後嗰日10月31日咧、就提交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透過公眾諮詢得翻嚟嘅一個咧，就係、是、反映咗大多數意見嘅一個報告。咁報告裏邊咧就有一紮嘅選項，咁嗰啲選項咧其實就係透過我哋嘅問卷又好啦，電話意見調查都好啦、就反映咗咧社會上邊主流意見嘅支持嘅。咁所以今次呢就是、无论是讲緊嘅利用收回土地条例啦，又或者透过一个土地共享，我哋当时嚟讲叫公私营合作嘅计划啦，以至到呢点样去妥善处理一啲宗地啦，释放部分嘅潜力出嚟等等，全部都喺个报告里边呢展示咗出嚟。 就今次就差唔多照单全收喇喎，今次。可唔可以讲呀、 高球场好似未睇。 其实今年年初已经讲咗照单全收㗎啦。咁、所以当时嚟讲就即係、个可以咁講啦，即係社會大家都覺得政府的確咧係還咗大家一個公道啦、基本上呢個就是社會上面大多數嘅意見，咁其中亦都包括咧剛才大家提嘅高爾夫球場，點樣去用佢粉錦公路以東32公頃嘅等等。嗱，今次咧幾個舉措咧，其實都係圍繞住當時嗰個報告啦。咁我相信咧可以反映到嘅就係今次政府的確咧落咗好大嘅決心，去到咧就係落實。个报告里边嘅一啲选项，咁呢啲咧得到咧大家嘅支持嘅。最主要嘅咧就系讲，唔得嘅，即系话我按照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嘅报告啊，点样去尽快增辟嘅土地咧？我相信都唔够嘅，唔够咧就系都系透过讲咧系展示决心，展示个决心咧系要真真正正去落实去执行，系要做得到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大家不妨係俾少少時間政府啦，因為講緊好幾個舉措咧，其實都好短時間裏邊咧，會有一啲咧比較詳細嘅資料噶啦。譬如話檢視嗰450公頃嘅一啲宗地，咁講緊嘅發展局可能咧都會喺明年年中咧就已經可以出到一個清單，大致上咧嗰450公頃咧 喺邊度啊？ 一啲可以咧就係喺公營房屋，然後咧就會利用呢啲咁嘅宗地咧，咁當然咧要透過妥善處理嘅上面咧。营运者等等啦，咁样出嚟。 系黄宇辉又 收回土地条例咧，咁已经讲到明咧，即系未来五年咧，就都会咧系至少收翻400公頃啦。咁同样地啦，喺边度收啊？点样尽快咧？我相信咧都会陆陆续续咧有一啲详细啲嘅资料咧，大家会见到咧，真系政府咧喺落实呢啲个举措上边咧，嗰个嘅。即係好大嘅決心同埋好大嘅魄力， 即係真正執行啦嚇。黃宇輝，我想問咧，就係話嗱，你頭先都提到啦，新界宗地嗰部分咧，佢話估計咧就係有450公頃啦。咁咧就有啲地方咧就講到咧，譬如話目前已知道會收回嘅私人土地咧，就約大概700公頃啦。咁啊，亦都有啲數字咧，就係話譬如先導計劃啊，即係講翻土地共享嗰部分啦。咁咧就話可以批核嘅私人土地咧，就以150公頃為上限。咁我講啲數字咧，個目的係想咩咧？就想問下你咧，其實啲數字同你當時喺土地大辯論收集到翻嚟嗰啲數字係唔係大概係咁上下？有陣時係政府嘅提供咗，會係另一個嘅圖畫俾佢聽啊。有陣時係點樣嘅咧？啲數字個意思就係話咧，係即係咪真係落實到？同埋係咪當時土地大辯論嘅過程裏邊咧，你曾經核實過下咧，係有機會可以落實到嘅執行嘅咧？ 冇錯嘅，大致上咧數字上面嚟講係吻合嘅。 係吻合嘅。 首先第一咧，首先第一咧，嗰450公頃嘅宗地咧，其實我哋當時嚟講咧就話宗地咧大致上1300公頃。1300公頃裏邊咧，540公頃咧喺新發展區裏邊嘅，其中包括洪水橋啊、粉嶺北、古洞北啊、元朗南啊等等啦。剩翻落嚟嘅760公頃，就唔喺新發展區裏邊嘅，咁比較零散啲嘅。咁我哋就話咧，應該咧政府都要檢視咧呢啲嘅土地，睇下邊一度咧係適合咧係攞嚟發展啦。同時間咧就係、是、釋放部分嘅潛力。我哋唔係話全部嘅，因為我哋知道咧，你宗地嘅營運者咧，你實際上要安置佢嘅，你唔係就咁話取消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邊度收咗佢地，佢就喺其他地方走翻出嚟咧。咁呢個咧，對於即係持續咁樣破壞咧新界嘅農地咧，有一定嘅影響嘅。 第一450公頃就係你當時都提出嚟嘅一個數字啦，係嘛？即係都係 450公頃咧，就喺760公頃裏邊。 嘅新發展區。 760公頃裏邊咧，就而家佢檢視就唔係講緊全部450公頃咧，都可以全部攞嚟做公營房屋。佢今日個講法咧，就係450公頃咧，係靠近咧 一些交通基建的。 嗯嗯。 既然它靠近交通基建呢，它就有潜力呢拿来兴建公营房屋啊。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你公营房屋一定是要依赖公共交通的，它们不可能揸车的。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并不表示呢 ,450 公顷全数都可以这样做。 嗯。 不过呢中间呢我估计呢有相当份量或者相当比例呢是拿来呢是兴建公营房屋的。这个等它呢明年年中的时候呢公布的细节啦。另外呢就是说收回土地条例啦。咁收回土地条例里边呢其实现在讲緊的未来呢都可能有机会呢收到去700公顷咁样。咁700公顷呢个数字呢我估计呢里边呢其中有一大部分呢其实喺坐落咗喺新发展区里边嘅。 嗯。 我哋当时都有讲啦，如果喺新发展区里边嘅就满足咗收回土地条例124章里边嘅规定㗎嘛。 嗯。 所以呢今天嚟讲系收地，以后都会系收地嘅。就唔会呢用合作嘅方式啦。咁咁所以呢佢里边呢就应该呢就包括咗喺里边啦。 嗯。 包括咗喺我哋当时讲嘅。 合作嘅。 公正合作。收回土地条例嘅，亦都包括我哋当时所讲嘅，其实佢里边咧，发展商四大发展商咧就已经持有唔少于1000公顷嘅土地，新界嘅农地啊嘛。 嗯。 好啦，然后我哋就话咧，透过合作嘅方式咧，我哋估计咧就喺短中期嚟讲，可以咧大致上咧释放到15%到嘅土地，即是话咧，我哋当时话咧呢、这个选项咧应该系提供150公顷。 嗯。 所以佢而家就話咧，三年裏邊咧就估計咧可以啦，大家合作嘅模式咧，可以咧釋放到150公頃啦。但係資上同我哋 即係依個先導計劃啦，佢講啊嘛，即係依個先導計劃，都係吻合嘅。好啊，好啊。 Sunny， 我想問咧，即係其實今日喺網上面另一個即係最多人討論嘅咧，就係關於嗰個按揭證券公司去大幅提高咗嗰個按證嗰個入。嗰個入門門檻啊，咁大家都話咧，即係批評政府咧，就話哇，而家咁嘅事咧，就幫人買樓咧，其實就係我人去死。咁、你點樣回應佢哋呢個睇法？ 實際上咧就可以咁講啦。幫助大家可能係透過咧就係、按揭保證計劃， 嗯， 使到咧大家喺今天嚟講咧，我相信咧大家遇到嘅問題比較多嗰個咧就係、是。按揭嘅成数唔够高啊， 嗯，抵唔到首期啦。 大家会觉得就话我供到、因为今天嚟讲息口的确系比较低嘅，讲紧两厘几嘅按揭利率咧，系好低好低嘅利率。咁供咧实际上系供到嘅，难就难咗呢个首期。如果真系要拎三成或者四成出嚟咧，基本上系冇办法嘅，个门槛太高啦。 系、啊，400万。 而家嘅谂法咧就话啊，提高咗嗰个按揭保证嗰个额咧个总额啦。繼而咧，使到咧就係800万以下嘅，基本上咧都可以咧透過咧呢個咧係按揭保證咧，就使到咧大家咧就係最初要拎出嚟嘅錢咧比較少啲 一成啦。 嗱呢個咧就肯定嚟講係良好意願嘅， 嗯， 但係呢個係咪並不表係咪表示喺呢個時間鼓勵大家喺咁高嘅情況底下都去買啦？咁、然後咧就一下子如果真係個市跌落嚟，咁就變咗負資產咧，我相信咧就政府首先第一就冇辦法。从来都是的，没办法去准确估计到这个楼市究竟是哪个水平的。所以政策是不会因为、我看个楼市上所以我推个政策出来，或者倒转来讲我看个楼市落、 我收回个政策 出来。它就不是这样的，因为政府的确是没有这样的。 没有税政策。 大家都没有估不到的。但是希望呢大家真的说就算是有这样的良好意愿呢，大家用的时候呢都是要小心去看一看。当然是按照自己住屋的需要啦。同時間咧，睇下啲資金。 你點樣去預計市場嘅反應啊？即係對於呢一個新嘅措施。 今日就地產股，即係頭先大家睇到啦，即係就開始即係正面消息啦，即係起碼喺個市場裏面就。 其實就唔應該解讀成為一個正面消息嘅，我會覺得。 因為受惠嘅二手市場。 咁樣嘢咧，就唔係話直接咧係鼓勵大家去買樓，更加亦都唔係話咧，因為咁樣咧就令到咧。是谷起了个楼市啊，或者将个楼价再推高。它未必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到最后会不会多了些人买楼呢？ 供应需求会大了。 需求会大了的。需求会大了。这个需求会大了是不是表示呢连一些所谓叫做一些可能是地产商的一个呢是市值、都应该呢就是在一个估值的情况底下呢都估高，继而呢当然呢股价就会上升啦，咁样。咁呢个都要睇下投资者啦，点样 咁的確咧，最近咧樓市嚟講咧係比較低迷嘅。 嗯， 至得人到大家嘅睇法咧係審慎啦。 嗯， 有 好多人都減價賣樓啦，係。 冇錯冇錯、嗯，所以如果有咗一個新嘅消息，咁會唔會有部分就係、是？借呢個消息係炒翻高啲 加價咯， 呢、這個咧當然就係即係加價，我相信都未必係加得到係嘛，因為 喺 呢個情況。 好， 不過無論如何咧，始終都係嗰樣嗰句啦，我哋真係冇辦法去準確預測到個樓市嘅。 係、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黃遠輝。 多謝曬。 咁黃遠輝咧就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主席啦。咁講到樓市啊，真係冇人可以估得到嘅。咁但係政府任何出嘅措施咧，今日都有人講啦，係、 嗯、 咪又想幫地產商托市咧咁樣啊？ 因為有方便收你嘅地。 係啦，有興趣嘅話咧，打電話同自由風傾下。我哋先聽下交通同新聞先。哦，唔好意思啊，我哋仲有時間啦。原來今日係有個調整過。嗱，頭先講我講翻個賣樓嗰個咧，梁永聰啊，即係其實政府真係嘅，你每一次裏邊咧出真措施咧、 嗯， 其實大家都好擔心嘅，即係話到底係咪真係會幫個市嘅托市咧咁。咁、 嗯、 但係問題咧，政府即係如果你又唔可以叫人賣樓啊嘛，因為賣樓大家記得九七年嘅時候初時啦，即係曾經出現嗰啲咧，即係希望多啲人置業嘅措施咧，後來到突然間回落嘅時候咧，又出現咗負資產咧，所以政府呢方面其實真係好難可以兩全其美嘅。 我哋個如果回顧翻上一屆政府嗰陣，我仲喺政府嘅時候啦、 嗯嗯， 無論係我前老闆啦，或者金管局當年咧，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咧，所謂逆周期措施咧，係、 嗯、 去令到嗰個樓市出現泡沫嘅風險降低嘅，即係話簡單嚟講，都係一招嘅啫。簡單嚟講就係令到你好難借到錢買啦，好難借到錢買樓，你需要有好有實力嘅多資金，你先可以做到。 嗯、 今天咧嗰啲措施其實咪都可以做咧，咁呢個未有見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主力针对房屋土地问题，包括放宽按揭，即日起首次人士可做九成按揭的楼宇，由楼价上限400万提升到800万。至于1000万以下私楼，只要是自住，按揭最多可做80%。政府会大幅增加过渡性房屋，未来3年合共提供10000个单位。当局又会加快推售公屋租置单位，涉及大约42000个未售出单位。林郑月娥又提出运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3类土地，100%用作发展公营房屋。土地共享先导计划细节稍后公布，相关土地会增加地积比。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包括将为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提供的2500元单次学习津贴恒常化，预计惠及90万名学生。在职家庭津贴金额亦建议提高，儿童津贴增加40%。今年实施的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补贴百分比建议提高至1/3，上限增加到400元。政府又建议改善综援计划，将每月最高豁免计算入息限额增至4000元，将多项补助金和特别津贴扩展至非长者健全受助人，又建议增加综援租金津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可能进入经济逆转，政府收入可能下跌，因此要保留一定财力，不采取派钱措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专页公布，将会明晚8点在 Facebook 进行实时直播，与网民和理倾施政报告，并即时回应网上留言。有品360表示，截至今个月13号，集团共有59间零售店铺在近期社会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正同保险公司商讨同处理相关赔偿方案。如果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或者赔偿额不足，集团可能要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有品360又说，由於遭受破壞的店鋪需要進行不同程度的維修，正常業務營運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公司將致力恢復零售店鋪的正常營運。 海关昨日在东涌破获今年最大中海上走私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电子产品，包括电脑硬盘、USB 外置记忆体和其他电子零件，估计市值约2000万。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窩打老道天橋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信會醫院慢線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啦。不過車龍有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羅福道，就係窩打老道天橋去沙田方向，較早前近住浸信會醫院慢線嘅意外啱啱清理好，龍尾羅福道。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翻沙田咧，車龍就排到近羅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車龍就排到星河名居。其他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比較車多，車龍排到稅務大樓；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另外，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嘅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龍區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龍塘樂鄰街段交通大繁忙，龍尾喺太子道西。另外，龍翔道天橋去觀塘近住坪石一段慢車，龍尾虎山道橋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太子道西有紧急维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第四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咁另外港铁嘅服务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其他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系会提早喺今晚嘅10点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都会视乎情况决定晚上10点后嘅服务安排。轻铁路线方面，各条路线今日都系维持行驶，班次是15至20分钟一班。咁705、751同埋751P 线咧喺天水围区会改道行驶，而751线喺屯门区咧系唔停有外站噶。咁另外机场快线方面咧，提提大家系晚上10点起会有调整，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中间系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系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将会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在晚上的9点起暂停。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揸车紧的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罗永聪。 自由風回嚟咧，我哋係傾緊咧施政報告啊。咁施政報告今日咧就即係都係新聞嘅即係焦點啦。咁啊，好多人即係將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啊。咁啱啱同我哋傾咗嘅咧，就係我哋從呢個房屋同土地咧，就係黃遠輝就係房委會嘅成員啦。咁亦都係做過土地大即係大辯論啦，檢討。咁啊就佢其實就一路講緊即係話政府咧，其實都係全盤接收咗啦。不過今次裏邊咧就一次過就推出好多呢啲咁嘅政策啦。但係咧始終都避唔開一個即係政治因素啦。好多人覺得就話。政府今次是想讲咁多呢啲咁样嘅房屋啊，或者甚至民生嘅项目咧，其实都系想避开啊，或者想咧系轻轻带过一啲政治嘅问题嘅。咁啊，呢个咧其实会唔会其实即系对都系对房屋嘅政策嘅一个即系所谓叫做即系影响啦。即系话虽然政府你想做嘢，但喺而家呢个时刻里边咧，其实啲人个兴趣 系啊， 或者咧都唔会俾分你。 所以用翻头先我同你倾嗰阵时一个是一个词语去形容就系即系生不逢时啊。 系啊， 即系当我哋嘅社会系对个房屋政策、土地政策好有期望嘅时候，呢啲政策冇出现，未出现。当个社会转向咗，我哋嘅焦点放咗一啲政治问题，放咗一啲香港嘅前途问题嘅时候，咁呢啲政策似乎又会被冷落咗。我觉得呢个系不幸啊， 好可惜啊。咁啊，即系真系有啲错配咁啦吓。咁啊，大家对施政报告今日做啲咩嘅期望啊、讨论或者你嘅观察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黄先生啦，黄生 系， 黄生你好， 你好， 系， 请讲。 都想讲一讲嗰啲房屋问题嘅。今日嗰个施政报告嗰啲政策咧，根本都幫唔到，即係短期內幫唔到啲市民去那個應付嗰啲住屋個問題。 你講緊係邊個即係階層嘅市民啊？ 即係基層啦，主要都係就算你話即係佢提 租金津貼喎，有 租金津貼咁，但係你始終你嗰啲樓咧，你而家又冇話租管，又乜都冇。咁你又冇限制嗰啲劏房嗰啲業主咧，佢哋又濫收嗰啲電費啊、水費啊， 可能會益咗業主。 係啦，你又冇幫，你又冇去正式去控制下呢啲咁嘅不良嘅業主。同時咧，我就覺得咧，即係譬如你而家呢啲咁嘅咁緊急嘅環境咧，你應該係嗰個單程證啊嗰啲，就算你唔係取消都好啦，你都要大幅咁。減低嗰個每一日個單程證嗰啲 即係150個係嘛？150個名額。但呢個咧就中央講咗多次㗎啦，即係冇得喐嘅，即係呢個就即係都唔會接受 啦。我都想知道，即係遊客唔嚟咁，啲單程證仲有冇嚟啊？咁呢個都係有待了解嘅。 咁你都要爭取先得㗎嘛？我唔知你中央點解話唔得啊？我即係你要同佢傾下點解唔得咧？點解唔可以取消或者唔可以暫時？起碼你暫時減低啊嘛，你而家個房屋都唔夠，你仲每一日俾150人落嚟香港，又要住屋，又要醫療，咁點搞啫？係嘛？你根本唔實際啊嘛。同埋我仲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咧仲有好多人咧係投資個需求嘅。你淨係睇下最近嗰個匯曬嗰度咧，我睇嗰啲經濟咧就話佢有好多人咧一次過咧係掃。七八個單位嘅，以億元咁去買嗰啲單位，咁你而家喺依個房屋咁緊缺嘅環境，你仲俾咁多啲外資啊，或者係俾就算你而家香港嘅人去投資，我覺得應該都係要去控制一下先得嘅。你任何嘅地方啊，你就算國內啊都有限購啦。你香港點解唔可以限購啊？ 明白，好啊。咁啊，黃生就講到即係個樓嘅供應啦。咁啊，私樓就即係會搶啦、炒啦嚇。咁啊，基層嘅房屋就可能供應唔夠啦。咁啊，呢啲都係即係民生嘅範疇啦。咁啊，林永聰，我哋就不如亦都轉下嚟睇下施政報告今次裏邊一啲政治嘅角度啦嚇。 冇啊。 咁呢個政治嘅角度咧，就你睇已經開場白就講咗啦嚇。即係第二段裏邊對於當前嗰個局勢咧，就特首冇乜點直面嗰樣嘢啊，亦都冇乜啲所謂道歉嘅準備啊。咁啊，但係都另一個角度講咧，就係今次立法會咧，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兩次入去啊，都唔能夠即係讀咗出嚟。咁而泛民嘅議員咧，都直接咁樣講啦，講得好坦白啦，佢哋覺得咧就係要即係趕呢個特首出立法會，即係唔可以俾佢 喺呢個議會裏邊咧去宣讀佢施政報告。咁有啲建制派就分析啦，咁呢個係特首嘅責任嚟咧。基本法講咗咧，立法會要聽佢聽特首去宣讀施政報告噶嘛。咁其實呢個反映到呢種行政立法關係咁緊張咧，咁對政府嘅管治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問題。 我哋今日如果睇翻林太佢嗰個副編咧，即係佢特別推介嘅一個即係重點嘅作品咧，你見到佢將管治咧放咗喺最前嘅一個 chapter 嘅一個，即係佢仲放喺呢個房屋土地供應嘅之前。咁裏邊嘅管治裏邊當然亦都會講到一啲地方行政啦，講到少少嘅普選啊、公務員團隊啊、司法機構各方面。咁其實呢個咧，即係以我認識嘅林太咧，都係其中一個佢其實自己相當之緊張嘅一個範疇。佢將呢個管治放咗喺開頭咧，呢個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嚟，即係雖然佢講詞裏邊冇一個長篇大論去講呢個部分啦，但係喺個副篇裏邊見嗰個反映咗佢個睇法。不過即係你講到立法會裏邊嗰個張力咧，其實我就覺得，當我哋睇下條街嘅張力，咁我哋都某程度上都會了解到立法會裏邊嘅張力會有幾咁誇張啊。簡單嚟講，嗰啲人仲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時候，咁你叫泛民議員、非建制派議員，佢哋有幾多選擇咧？係咪即係佢哋真係可以用坐喺度啊，靜靜地聽呢個特首去宣讀佢哋嘅施政報告，都可以係叫做做好咗佢哋份工啦。即係呢個我都有陣時，我都會覺得即係政治就係咁殘酷噶啦。即係當個環境個形勢咁樣嘅時候，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多選擇咯。 係咁，但係你呢個咁樣嘅衝突啦，呢個張力啦，就我諗政府嘅施政咧，就基本上真係寸步難行啦，係咪？因為我哋嘅撥款啊、立新嘅法例啊，或者甚至辯論政策咧，基本上要咁講咧， 應該頭先 基本上真係停頓咗。 我就頭先同一啲即係政府嘅舊同事傾咧，佢哋又樂觀嘅，佢哋覺得咧，係 嘛？點解咧？ 今日反映到嗰個情況咧，似乎咧，即係啲非政治嘅議題咧，可能上財委會啊、上大會啊嗰啲法例咧，佢哋都感覺就係、是。泛民議員或者非建制派議員未必會招呼佢哋，可能大家嘅焦點都係集中喺即係司局長啦、特首本人啦，又或者係某啲嘅局，例如保安局啦咁。咁一啲做民生嘅局咧嘅同事、舊同事啦，講笑啦，佢就話：喂，今日冇乜人搞，我喺出邊都好似咁，應該都安全，我啲有機會上立法會。某程度上，我諗對於即係非建制派議員嚟講，佢哋嗰個比較理性嘅選擇都係可能係俾啲行啦。 即係民生嘅話係照樣可以過嘅。係 啦，俾啲嘢行啦， 系咁啊，起碼都好啲啦嚇。咁啊，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即係施政報告裏邊咧，就係到底啲政治嗰方面咧，同行政立法關係會唔會越嚟越差咧？或者會唔會真係拖慢就政府成個施政咧？咁大家如果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參加討論嘅。咁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我哋再同另外嘅嘉賓再傾。 預防病毒性腸胃炎要認真，去完洗手間、處理食物同進食前，都一定要認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摆明系 hard sell 呢个节目俾你噶啦，不过唔系嗰个 hard， 系好有心嗰个 hard。 近排我系咪靓仔咗咧？ 系咩？唔觉噃。 试下从侧面睇， 冇分别、啊。 试下企远啲睇， 系靓仔咗、啊。点解嘅？ 因为我听咗《开心日报》咯。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要开心，梗系预埋你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我哋傾緊咧就係關於即係政府特行政長官今日宣讀咗嘅施政報告啦。咁大家會點睇咧？可以歡迎打嚟1872311嘅。咁其中一啲即係政治嘅角度咧，其實都要值得討論嘅。包括咗頭先我哋講到啦，行政立法之間嘅關係啦，到底管治咧會唔會因為而家呢個府會嘅對立啊，而拖慢咗政府嘅施政，甚至令到政府真係咧就成個施政係可能陷於一個即係停滯不前咧咁。咁到底而家個政治嘅形勢或者政治氣候咧？又点睇嘅咧？咁我不如请我哋一位嘉宾咧，就是、行政会议成员啦，汤家华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啦。汤家华， 系两位好， 你好， 系你好啊！我啱就讲开咧，就系即系呢个施政报告今日发生咗嘅事啦。咁啊，行政长官嗰个两次咧想入立法会都唔成功啊，最后都系要睇佢呢个录影咗嘅片段啊。咁啊，呢一个咁样嘅现象咧，其实反映咗啲咩嘢咧？ 我覺得其實反映了行政立法的關係確實已經差不多去到崩潰 的地步。那是不是這個就代表香港的管治是不可以再走下去呢？咁我又覺得係未必嘅。首先大家要明白，從一個憲制嗰個角度睇咧，如果大家留意咧，基本法其實係冇條文咧係要求特首提交施政報告嘅。但係相反咧，如果你睇翻基本法第73條括弧四咧，就立法會嘅職能咧就要聽取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咁即係代表咩咧？即係代表咧，其實特首嘅施政報告咧，是唔一定要做，但如果要做嘅话咧，就立法会系有 一定要听， 去听。但系呢个施政报告咧，大家要明白咧，就唔系单单讲俾呢个立法会听嘅，呢、這个施政报告系俾全香港人听嘅。咁所以今日发生嘅事，只系凸显咗咧，就即系立法会嘅尊严咧，系受到我觉得系受到更大嘅打击。因为他根本都不可以履行基本法里面所讲的一个明显 的职权，是要听取这个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然后作出辩论。就很明显呢，就立法会就违反了基本法第73条第四款的条文了。不过呢就基本法又很有趣喎。 不过选Tom Ronnie 其实选择不是立法会即系宣读施政报告，其实系应该系特首本身啦，可唔可以咁讲咧？因为佢行翻系佢行出去噶嘛。 因为个会议唔可以进行，咁休会咗，佢点可以？ 休会都唔系一啲即系选择去抗，即系大声抗议嘅议员嘅决定嚟噶嘛，系主席嘅决定嚟噶嘛。 咁因为你大声抗议，你明白到呢个系必然嘅后果啦，唔可以咁样。 咁所以其实主席嘅权力就 系、是、一个执行议事规则嘅人身上， 所以就可以赶佢哋出去啦。其实系咪咁简单咧？ 系咪？呢个唔系好唔公平。 赶佢哋出去系咪一个更加简单嘅做法咧？ 即系意思话边个嘈？ 睇住电视嗰个，不过赶唔到啫嘛。 系 嘛？大家睇住电视，呢啲冇得呃嘅。OK， 佢系话要赶咗几个议员出去，讲咗大约五分钟到啦，都唔成事。咁佢就休会啦。咁即系首先我讲翻转头咧，就系、是、我头先解释到咧，就即系其实嗰个责任咧。就喺个立法会嘅议员身上嘅，不过咧就基本法好奇怪嘅，喺特首嗰方面咧就如果系渎职咧，就系、是、一个可以即系弹劾嘅基础嚟嘅，但系立法会议员就冇呢样嘢嘅，立法会议员咧就唯一可以弹劾嘅咧，就系、是、如果佢呢个背叛嗰个誓言，或者系犯咗刑事 上 啊，咁就佢唔听。呢、这個施政報告是違反了基本法的條文，就在基本法本身來講似乎是沒有什麼後果的，所以即我意思是沒有法律的後果，當然政治後果就大家都要面對的，尤其明年就立法會的議員就要選舉了，到時他們就要向香港市民交代他的政治的責任應該去到哪裡。 咁但系从个宪制嗰方面咧，汤家华想问一下咧，咁从个宪制嘅安排里边咧，即系啲人亦都提出啦，即系话咧，行政长官就要向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啊嘛。咁今次里边咧，如果佢唔起个现场， 对唔住， 起个宪制上有冇问题啊？ 我头先啱啱先解释， 佢冇责任， 系冇呢样嘢嘅。基本法上冇呢样嘢嘅。去立法会度即系宣读呢个施政报告咧。其实就是一个宪制上的习惯，包括回归之前的习惯，因为这个习惯呢就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就有规定、但是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呢就不是有一个宪制上的约束力的、我们如果看宪制上的安排呢都是要看回基本法。 就不是个议事规则，因为刚才我想讲的引述呢就是议事规则呢，就有些议员引述呢就是第13条。就是说行政长官要向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咁呢就有些人呢就会质疑呢，如果这样安排之后呢，即是现在他不在个议会里面讲，咁是不是真的合乎到那个宪法的规定呢，或者就是那个基本法的规定呢？即是你觉得没问题。 不是这样，即是你可以看回基本法的规定是怎样。基本法是写得都相当清楚嘅。 Ronnie， 我想跟進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相信你都有睇到今日，即係無論係非建制派又或者建制派政黨啦，對於阿林太嘅施政報告咧嗰個評價咧，都係一面倒嘅，即係批評啊，唔滿意啊。呢、這個同你原先嘅預期，即係今天個社會撕裂， 其實是應該是 polarized 的嘛，兩邊的嘛。但反而我們見到就是無論是建制派政黨，無論是工商界，又或者是外國陣營都好，都有一個很猛烈的抨擊。這個跟你原先的預計有沒有差異？ 其實都是預計之內，因為其實呢工商界的抨擊呢主要是因為收 地土地政策啦，是 土地政策的問題。咁呢個大家都預期知道係咁啦。即係之前當呢個問題討論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商界亦都不斷發聲嘅。咁所以我呢個我係理解嘅。但係老實講，咁多即係紓困嘅措施咧，其實係益咗普羅大眾。咁我又唔覺得普羅大眾喺呢方面會有好大嘅意見。政治嘅反對咧，喺議會嘅常規嚟講，或者議會嘅常態嚟講咧，係即係司空見慣啦。呢啲大家都預咗嘅。議員係要監察政府，咁當然咧，議員係要批評政府，係去即係鞭策政府去做得好啲咧。我覺得呢個理所當然。 但係當最緊密嘅盟友，當最緊密嘅盟友喺一個咁重要嘅日子嗰度都唔能夠即係有一個隊形嘅時候，咁其實嗰個政治含義啊，你又如何閲讀？ 真係好好嘅盟友咧，就我諗。 即係你覺得其實係咪剩翻你一個盟友咧？而家 我唔敢講，我即係 你絕對係最大嘅盟友啦。 我亦都冇票喺手，亦都冇權去否決或者係去支持呢個施政報告嘅。 但是你剛才都講過啦，這個行政立法關係，即係你嘅形容啦，即係已經差不多到咗一個叫崩潰嘅邊緣啦。咁樣係一個都唔係正常嘅狀態啦，即係同埋一個咁緊張嘅狀態之下咧， 行落去啦， 點行落去啦？個管治到底其實係咪真係會影響到政府嘅施政咧？呢啲方面，你作為行政會議，你點樣睇而家呢個咁嘅局勢？ 管治係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嘅。咁當然咧，就點樣可以盡量將啲政策嘅出台嘅先後次序編排到喺立法會度，盡量減少一啲阻滯咧。咁呢個係特區政府現時首要研究嘅工作。但係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咧，係要雙方都有咁嘅意願至得。單方面咧不斷去討好對方咧，其實都係做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我覺得市民嘅眼係雪亮嘅啊。市民如果希望政府做到嘢，立法會可以交到功課， 你覺得 可以達到佢哋嘅職能所預期嘅效果，咁佢哋對於議員係會有一定嘅期望。 你覺得今日明報嘅民調出到嚟嗰啲數字，對特區政府、對警察嘅信任程度，你覺得都係咪一個即係市民眼睛雪亮嘅一個例子？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民調係一個反映嗰、個時段嘅市民嘅一般嘅睇法。市民嘅睇法咧，未必一定係好全面嘅，佢哋都係。 即又唔雪亮嗰啲嘢， 可唔可以容許講埋先？ 可以。 嚇、啊，對唔住啊，即係如果我講多半，你就打斷咗我講唔到嘅，咁你揾人上嚟做訪問都冇乜意思，係咪？ 請講。 OK， 咁我所以講嘅咧就係話，其實市民好多時候咧都係受一兩件好尖鋭嘅事件咧，係即係吸引到佢嘅視線，佢嘅焦點。整體嚟講，個對於市民究竟可唔可以改善到佢嘅生活？是令到市民要安居樂業啊，可以真係享用到社會得返嚟嘅成果呢，都要比較睇一啲長啲嘅時間。單單睇民調呢係唔係一個即係唯一嘅指標。如果唔係，我哋唔需要政府啦，我哋搵民調做咪得囉。做民調嘅人去管治香港咪得囉。係咪咁唔係咁簡單嘅。我相信你哋兩位都是即係有學識之士咧，對呢啲事情，你都會有相當理解，所以你哋都唔會咁盲塞嘅。 但係湯家華大力都今日咧，即係整個討論咧，即係好多方面嘅不同意見發表嘅渠道啦，即係有譬如記者會啊，咁啊，亦都有多媒體繼續做緊一啲譬如話封煙或者係市民發表意見。咁咧就其中一個現象啦，我哋唔敢講話多與少嘅，一個現象咧就係話好多人咧都覺得嘅個施政報告咧就佢哋有啲不滿。咁啊，其中一個不滿咧就話咧就好似係迴避咗啲問題。就借咧就好多民生啊等等嗰啲嘢咧，就係、是、迴避咗而家大家最關心嘅一個所謂政治議題啊，尤其是過去四個幾月咧發生咗嘅事咧，到底政府點睇咧？甚至對於譬如警察嘅執法啊等等嗰啲問題，咁你覺得咧依、這個現象咧，其實又反映咗啲咩嘢咧？係咪民意裏邊雖然政府想有個善意啊，想做多啲民生嘅嘢，但係都未必可以咁接受咧咁？ 我覺得處理民生嘅問題重要，特別喺經濟艱難嘅時候，特別喺市民水深火熱的時候咧，處理民生嘅議題係絕對係重要嘅。但係我同意咧， 冇即係好仔細去處理政治問題呢，對我自己本人嚟講都係有少少失望。但係我覺得政治問題唔係代表一切囉。好多政治問題如果你暫時解決唔到或者揾唔到啲解決嘅方法嘅話，咁最低限度喺民生嘅方面可以滿足到市民嘅要求嘅話呢，咁都不妨係一個即係好嘅取向。政府係需要接受批評，政府係要經過批評之後才可以繼續去改善呢個施政。咁所以市民批評政府呢係理所當然，亦都係政府應該歡迎嘅。 Ronnie， 我想問一下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失望嘅地方喺邊度？ 我好希望呢，其實喺呢方面呢，喺特別解決我哋面目前嘅政治嘅問題呢，是雙方面都可以拿出一些善意出來呢，是有些突破。我一直的見解呢都是呢單方面由政府不斷去伸出橄欖枝呢是其實不會成事的。社會的撕裂呢是必須要雙方都要共同努力，有個意願去化解目前的困境，有個意願去將香港回復回以前的安全，同埋是一個即係各個人呢都可以取得社會成果的一個咁樣嘅社會。如果單方面是要求對方不斷去屈服，最終嚟講咧，其實冇人會得益嘅。 但係你覺得話有啲失望咧，其實應該你覺得點樣有一個表述會係比較可以接受到咧？對市民或者對你自己嚟講， 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有一啲願景睇講得到出嚟。究竟我哋目前呢個問題？有啲咩睇法喺我哋會唔會一個即係一個目標，一個時間上嘅目標啊？我哋希望係我哋幾時可以做到啲咩嘢，令到我哋呢、這個目前嘅問題可以快 解 決。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湯家驊。湯家驊就行政會議成員啦，咁我哋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拜拜。